时候随意一些就好，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。听歌的时候呢，没有打扰最好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，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。我是黄欢，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，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，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 搞不懂爱，我不明白，多么期待却又不想被伤害。自由的飞，闭上双眼，幻想你在身边，不知不觉，寂寞的夜将我包围，你越来越远，看不见，搞不懂。像空白，不想在乎，不去管，好让我的心留一点空间，未来生活我自己主宰，搞不懂 你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今天第一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是来自郑秀文《搞不懂爱》。继续，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，他在宣传专辑《江湖》的时候，有很多业内人士听了都惊呼说，这真的是周华健吗？太不像他的风格了。再加上有很多文言文的歌词，有很多人都担心这张专辑的销量。纵横江湖20多年的周华健这样说，他说，我都50几岁了，还要在台上唱这些情歌，我都不好意思唱，你们都不好意思听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先来听他这首老歌《花心》。 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， 唱首歌，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未完有几何。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就算周华健老到牙齿都掉光了，他的那些老情歌我还是会想抽空拿出来听一听，还是会推荐给没有听过的90后、00后。说到90后，他们这个时代的偶像从蔡依林和周杰伦开始，这里面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台湾女歌手萧亚轩，她的很多主打歌都是90后甚至是00后的挚爱。在台上劲歌热舞的萧亚轩，标准的女汉子，私下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，来听他的甩啦甩啦。 马上真正出发，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、哎、明天的路还长，别让你的心房跟着太多对爱的失望，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，爱过了就只会飘家。

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。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回情。哦哦哦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。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那么多年的一往情，闭紧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。 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这是情歌教父周传雄的一首《出卖》。我之前在百度上看到了有人问啊，多少钱可以出卖爱情？下面就有人回答说，事实证明六个零绝大多数就范了，别把自己想得太清高了。你看现在社会多种价值观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评论说谁对谁错，但是要知道一点，人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继续来听歌，许美静《漩涡》。 漩涡就是你生活让我疲累，漩涡就是那感情让我昏睡，怎么做都不能应对，怎么看都是无畏，却一直往下坠。

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？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不同，也许平淡平凡的心才不容易 春去春又回，我以为没有人会不喜欢春天呢，可是还是有人会觉得春天冷暖不定，到处都很潮湿，再加上这种季节还是传染病的多发季节，所以他们觉得喜欢春天的人都不是打从心眼里喜欢的，而是思维被定势了。有一句话叫做春雨贵如油，在北方春天植物都开始发芽了，农民就开始忙着种瓜种豆了，所以看来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我们都会找到充分的各种各样的理由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有个提议，不如我们尝试着去爱上每一个季节。 如果你冷，我将你拥入怀中，如果你恨，我替你擦去泪痕，如果你爱我，要向全世界广播，如果你离开我，我会默默地承受。我的爱为你开启，像白色的闪电划破天际。我的爱像红色的血液充满身体，我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爱你，就是我爱你，爱你。 爱你，我只是要你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爱你，就是我爱你，爱你。 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原唱，很多年轻人应该都想不到吧。台湾独立音乐人张悬这几年用自己的方式把这首歌给唱火了，没听过的可以有空去听一听啊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，也是非常好听的。现在有很多音乐人，尤其是年轻人啊，很喜欢西方的流行音乐，看不上我们自己的国语歌曲，特别是这些90年代经典的音乐，很多都认为太土了，拿不上台面，不流行。当然听起来老是老了一点，但就像我们听到张悬他的这首《如果你冷》，也是来自90年代的所谓老土的音乐。有时候音乐是需要追根溯源的，就好像西方再流行的音乐，它也有布鲁斯的根。做音乐只有把根抓牢了，才能做出好的音乐。继续听到蔡依林《假面的告白》。 好像缺了一块，再拼不回来，再不存在。对空白，等空白，每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。蓝色对爱，流过我的静脉。我不要爱，我不要爱，可是我离不开假面的告白，不坦白的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只爱接受爱，眼睛睁不开，看不到未来，也顾不出爱。好像碎了不回来，再不存在，被空白，等空白，每一次我想起来，其实你都还在。蓝色悲哀，流过我的静脉。我不要爱，我不要爱，可是我

伴着但我在预期你会说舍弃，问事实怎躲避，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，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，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，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，你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，明天将有缘我也不敢透露你，离开我以后季节淡了天气，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时也再不记起，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，曾走冬夜薄尽漆黑想念你，离开我以后最妙会看到你，望祝福我永久地，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，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透望你，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，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时也再不记起，离开我以后我会长留这地，曾走冬夜薄尽漆黑想念， 现在有多少人在学粤语呢？总之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学，他们觉得粤语非常的好听。初学的时候还算比较简单，很多人都是听了一首粤语歌，比如说刚才这首张学友的离开以后，也有些人是看了香港电影，觉得里面讲粤语的人哇太酷了。我发现南方人特别是四川人学粤语比北方人还是有优势的，可能是因为北方话只有阴平阳平赏声去声四个音节，那四川话音调呢就会比较多，而粤语大概有九个音。其实每一门语言都是一种文化了，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。如果你有时间有闲心的话，多尝试学一门语言，都是一种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绚丽的方式。好了，今天不穿高跟鞋到这里告一段落了，最后一首歌是城市少女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。 总有一个祝福在手心中旋转，转出梦想和情感，青春的心飞扬，永远不会到站，谁说分离是遗憾，生命里的阳光谁能把它装满，或许欢乐总是太短，但情谊不会忘，不管路有多长，到哪里都有我的期盼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，手心中旋转，转出梦想和情感，青春的心飞扬，永远不会到站，谁说分离是遗憾，生命的阳光谁能把它装满，或许欢乐总是太短，但情谊不会忘，不管路有多长，到哪里都有我的期盼，我们不见不散，不就在心里最温暖的一段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，不管像飞翔，将永远和我们为伴。 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把爱恋。